你再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啊，我给人打饭，我上去不上去啊？我可在乎这个啊！ 小三，小三， 我瞧你就不地道。 好好好，您别生气，好好好，不去也可以。 你过来，我给你摔。 不不不不不不。这个算了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幡，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其实你去啊？ 不是，他不是我，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我像啊！ 你要说这，我抽死你！ 你什么话、啊？ 好好好，就说到这，就说这，没缘分，您不要去了。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好好好，不去不去，算 了。我得顾这。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得有这个。 好，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掌上的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米78以上，那身条跟模特一样啊，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睫毛都这样，跟你太好看了。老太爷姑奶奶商量好了，谁给打这分，20姑娘当中任他挑一个。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没缘分，这个算了。 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宽，我都可以找他。 来来来，您找谁？ 我找李金斗先。 我 先 找他。 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 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不不不不不，您谁你也甭换。 不不不不， 我跟您， 你不能干这事儿啊！你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人有脸说我皮， 你可您这个身上土太多。 不不不， 你别说，你别， 我问您呢， 哟， 您说你 别说 啊，你不能去打。 谁？ 不， 你去， 我去是蛮合适。 你去打分，那同行说你脸往哪搁？ 不，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父母健在， 对，就那么回事儿。 你去 没问题，甭去。 怎么？ 你让朋友看看，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这样子 啊， 嬉皮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我到那儿我 这姑奶奶怪罪下来，我担当得起吗？ 不是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好了好，是，你要既然非要去 啊， 咱们当场演习一下。 不是怎么演习？ 很好办 啊， 来。 嘿，都带来了，来， 不是这发，来来，帮我摆桌子吧，我打开， 来，怎么演习啊？我跟你说， 过来吧， 哎，先把这举起来， 这样，哎，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这是灵堂， 哎，我这一喊小子少通吧，你就连哭带嚎，我看你像不像？ 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明天起飞。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看你像不像， 对不对？ 行不行？ 咱来了， 开始了啊！ 好，开始， 好，这就开始了。小子少通， 不对 啊， 不对， 哪点不对了？ 刚才你说过 啊， 这老太爷没儿子。我给打算这算怎么回事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啊， 老太爷，他是没儿子， 这怎么意思？ 对呀、啊，我们有词啊， 什么词啊？ 如果大家问起来 啊， 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对， 怎么来个儿子？ 是， 我们就说呀， 说什么？ 老太爷生前 啊 有个外家 哦， 您是外家生的， 你损不损呢？你 那姑娘让你挑啊，你这是。 睁双眼皮儿， 你看怎么样 啊？好啊， 像不像？ 太像了。 好， 哪儿去？ 上巷子啊！ 老头还没死呢， 去你的吧！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